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邀请了6位在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他们在不同年代的求学经历和个人成长的讲述，来体会和感受国家40年的发展巨变。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著名文化学者于丹。 提到于丹，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2006年他在百家讲坛上讲述《论语》心得的形象。从大学讲台、电视幕后走到大众面前，于丹掀起了一股学国学的热潮，也引发了一系列文化探讨和文化现象。20岁学先秦文学，30岁学大众传播，于丹的求学之路有着怎样的坚持与蜕变？当炙手可热的电视名人进入网络时代，他在传播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如何求新求变？改革开放40年，他怎样把国学的种子撒播到更深更远的土壤中？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和您一起走进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 接下来，请听本台主持人黄燕专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 于丹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于丹。 于老师，我们这个节目呢通常啊会请嘉宾用一首歌来形容一下这个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感悟，但是我觉得对于于老师您来说可能诗歌更合适，是吧？您能不能用一首诗或者是一句诗来形容一下您回望这40年经历的感受呢？ 我首先脑子跳出来是李白说，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一路上啊，来路有很多你都看不了太清楚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准确的形容这么多年哈，我现在心里想的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是他的前半段。我真是觉得在我的最早的青春，我像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就大时代刚刚在转折中，刚刚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忽然不再把 上山下乡作为理想了，而知道可以高考，而知道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知道呢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跟世界接轨，那个时候的心情就真的像春江花月夜的那个起笔写的，就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觉得这个调性啊，那种既是迷茫的又是空灵的，用李泽厚先生说就是那种少年清愁般的对于时光的追问，就是我们最初的调性。而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让我拿完整的一段来说的话哈，我特别喜欢张若虚问的，说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我心中的四十年就是这样的四十年，这四十年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同的机遇成全不同的个体，从最初起来的企业家，到这些文化的这些大家，到我们金融实业，也就是说在我们小时候认为叫投机倒把的人哈， 嗯， 后来呢觉得哇他们这个就叫民营企业家我们小时候认为说要都离开学校去上山下乡是理想，说哇现在都上了大学，过去呢我们认为说出国那些都是洋奴，然后现在呢就大家都出去留学了，我们过去认为买办是一个坏词儿哈，现在就有了很多洋的买办。我是觉得这么多年呀，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就是天翻地覆的都在更迭着， 嗯，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明月有情，江山有待，中国以他自己的方式越变革越好了， 嗯， 就是他在打破自己的固步自封，而且大时代在成全人。所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最初的机缘，最初的相逢，它等在历史的哪个间隙里，但是你会确认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哇， 那种长江后浪推前浪，你只要对未来有信心，你人在这个大潮之中，那你就会内心有一种辽阔和踏实。 从这个于丹老师信手拈来的这一句一句诗词里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您少年时候那种澎湃的情怀哈。那么说到您的这个少年时候求学之路，我觉得有一段很重要，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高中。您高中是在北京四中，那可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了。您那时候是一位学霸吗？ 我那个时候几乎可以确认为是一位学渣 啊！ 我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我是一个除了语文好，别的任何一科都不好的学生。我极度偏科，就像你说一提诗词，我信口拈来，嗯，但是我就只剩下这些呀。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我的父母都是下放的，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嗯，我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是觉得书比人更安全可靠，就活在书堆里，那我的数理逻辑我估计就是启蒙的不够好， 嗯， 当然我也可能先天有缺陷哈，比如说我现在认个路啊什么，就在我们师大院里也经常走丢， 哎呦， 所以呢就是方向感差， 嗯， 数理逻辑差，就是我一直都觉得人生是个平衡。当你看见我记忆力超群，然后呢觉得我口若悬河的时候， 嗯， 你一定要相信，表现成这样子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些低于正常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数理逻辑啊， 嗯， 方位感呢，可能都很差。所以呢，在我小时候就心里非常的失衡，因为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我可能当的最大的官就是语文课代表。因为我从来 这也 是 您最擅长的， 对，我就只剩这一样。但是我到今天都非常感恩北京四中，因为四中呢，它给了我一种人格养成。在四中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不是说学习好就行。 嗯， 我在四中虽然成绩差，但是我人缘极好，就是周围的同学跟我关系都特别好，而且大家都经常听我在那儿口若悬河的白话，给他们讲历史的章回小说啊，一直讲到武侠小说，一直讲诗词歌赋。 你们同学太幸福了。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瞎聊，我们那儿同学都特别博学， 嗯， 他们是能够把那个历史啊，把地理啊，都能讲到这么有趣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四中给了我一种生命的底色，就是人很主流。你知道 四中其实一直有一种主流的乞丐。 嗯， 我在2017年去参加我们11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个节目叫做《中国我们来了》，是中学生们自己写的，他们隶属110年中国的风云动荡中，每一个关键点四中人在哪里。 哇， 他就一直在说《中国我们来了》。那这个让我想起来齐邦媛先生写的《巨流河》。你看齐先生现在已经年届90了啊，老人家、老阿姨哈。那么他写的《巨流河》中追溯了当年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南开都被日寇的飞机炸毁了，在重庆他们又建起南开的时候，他总是在跟学生说的也是六个字，叫做中国不亡有我。所以我从南开中学到北京四中，我一直认定一点，就是中学给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会影响他一辈子。四中的学生就是觉得，不管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一定要去有自己的担当。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喜欢看的呢就是王阳明，就是看王阳明的大传，看他的那个经历。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当初被贬官到贵州，就是王阳明，就是看王阳明的大传，看他的那个经历。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当初被贬官到贵州修文献农场驿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两首悼亡诗，就是因为呢他途中还跳江啊什么的哈。他说自己呢是自幸孤中悬日月，他依然有一种气概，敢将世道一单挑。那都已经都多悲催的时候了，以至于他到了那里天都没有明月的时候，他还可以说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就是这样的观念是我们当时读起来就会热泪盈眶的。其实这是老师们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候，我们当初唱的歌是古建芬老师写的80年代新一辈啊，我们就觉得我们以后长大的时候就是天也新地也新的时候，就是要看我们的祖国会有多么美。就这一切就是因为你因为我，我们是80年代新一辈。所以如果说80年代为什么会成为我生命的底色，四中给我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说他成全我这么一个学渣还能高考考上大学哈，我觉得他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永远对自己和对中国抱有希望，不管眼前多么不好，但是你想，就我还有行动力，而且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希望他好，所以一个人呢，就是有一点主流的价值观，就会努力去做，尽可能因为我们的努力让他好一点点。这个其实北京四中给学生留下的最重要的底色。 所以说一所好的学校，他给学生灌输的是好的价值观，而不只是给他带来足以考上好的大学的分数。 对，我们那个时候真不是说就是闷着头顾一己的学业，或者呢就是怨天尤人，或者就是冷嘲热讽，甚至小小年纪就愤世嫉俗。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哎呦，这个人这种自我边缘化多么不成熟啊！我们那个时候是 那时候三观 灯 真的很正啊。 我觉得80年代的北京的这个好学校，他的三观真的正， 没错， 我现在都特别感恩。 虽然您自称是这个好学校里的差学生，但是您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这所学校至今依然是分数非常高的学校哟。考上这所大学之后，选择了中文系。 我自己当时是认为我只能上中文系，而且呢我特别热爱中文系，因为我觉得中文系它的那个博大精深哈。只不过周围有很多人都说，哎，如果你要是考法律，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法学啊就刚刚在恢复，觉得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口才好， 博文强记， 对，觉得你这样的人适合做律师，因为做律师呢会觉得比学中文呢更容易找到饭碗。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给我提建议怎么报考哈，就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在现实中有更好的饭碗的选择。 是， 但是好在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是蛮尊重我的选择的，就是说你愿意考中文系就考中文系吧。我的成绩是根本考不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分校的中文系， 那我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同意调剂的话、你是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的、我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中文系，就是不要调剂。 不调剂，哎呦， 我当时就想说， 这也是挺冒险的、 对，但是呢我就一定要上中文系， 嗯，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中文是让我能够知道我从哪里来的，那至于说我要往哪里去，我先得知道我来路的基因都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人能够乐在其中，这是多美好的一种状态呀。所以呢我宁可选择一个我热爱的行业。所以现在我经常跟一些我学生们讲哈，就是一个人能保持一种诚恳的热爱，哪怕说你起点低一点都有未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真诚，不自欺也不欺人，然后你才会在热爱里面种子发芽开出花来。 那么您觉得大学经历对于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其实大学到硕士研究生，我就逐渐的明确了专业方向，就学了古典文学。我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说那你去学文艺美学吧，因为文艺美学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学问，然后呢我们北师大文艺美学也非常强、因为呢这个同庆敏先生啊他们这一批大家都在带文艺美学、我几乎已经要确定想考这个专业方向的时候，但是你心里还是有一种根性，就是拉着你呢要读古典文学。所以呢我就特别喜欢诗词歌赋嘛，我就跟我爸爸说犹豫来犹豫去我是不是还要考古典文学呢，特别是我在初中时候一位老师的去世，就是让我更确定了这个信心，因为我那个老师呢一直希望看到我上大学的中文系啊，那么他看我上了中文系之后没有等到我上硕士他去世了，我就答应了他我要考古典文学，但是我当时是想考唐宋的，因为古典文学是分段的， 是 唐诗宋词我自己更熟，我更喜欢，我考它也更有把握，我的乐趣也在其中。但是我父亲呢不是太同意，他说如果你学古典文学就从先秦两汉学起，他说因为呢你如果只学唐宋那元明清你可以打通，但是魏晋以上凭自己的能力，对，就太难了。他说你上不去。 对， 我那个时候只有20岁。他说你看20岁的记忆力这么好，如果你从先秦啃典籍，经史子集都自先秦滥觞之源开始，这样的话你啃下来了，那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你自己就能够打通了。你干嘛不学先秦呢？我后来就真的听我爸爸考了先秦，考先秦难度对我来讲就大得多，而且呢理性的东西多，历史和哲学的东西多，对于我这种情感澎湃的女生来讲吧就是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我后来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我真正考了以后呢我才知道我有一种大幸运，就是我要考的唐宋段的导师，是我们北师大中文系的邓奎英先生，是带唐宋诗词一位胸襟博雅而且气象爽朗的一个女教授。那么带先秦这段的呢是聂石桥先生，他是那种南山夫子，然后你能够看见他的那种严谨，能够看见他那种气象中的端庄，我一开始都有点怕他，但是他学问好哈。我其实后来真的考上了聂石桥先生先秦两汉的硕士研究生，但他跟邓先生是夫妻 哦， 所以呢我在他们家其实等于受业于他们两个人， 都学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对我来讲从感情上来讲，我的导师和师母就真的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因为我从20来岁在他们家，那就真的是在他们家长大的，就是这种精神濡染、治学之道、人的价值、生存方式，这个已经很难再分出来了。就是那么小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交融的，所以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幸运吧。 网友清风 Lilies 说于老师是电视时代造就的英雄。今天新媒体这么火，于老师您会赶网络的时髦再去做个网红吗？你看就是年轻的朋友问的。 其实呢这个 我也不太知道网红是什么哈，但是呢我会告诉你呢，我做网络的节目，因为谁也不能拒绝新媒体，每一个人都是在与时俱进的。你看我硕士毕业以后，我都去考了大众传播的博士，就是因为那时候电视是新媒体，它比广播要新，它比报纸要新，而到了今天网络比电视要新，所以呢我原来在电视上做百家讲坛，我现在就在喜马拉雅上一直有我的系列节目。我现在之所以在做网络的节目，就是因为有莉莉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网络是你们提取信息的方式，所以现在呢就是谁不选择新媒体的生活方式，谁就被时代抛弃，我当然愿意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的步伐哈。 对，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于丹曾经说过，20岁学古典文学是生命层面的东西，在不到30岁的时候，他又做出了一个让身边的人出乎意料甚至反对的选择，就是攻读大众传播博士。他认为这是生存层面的东西。于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从读硕士的时候开始就兼职在中央电视台做撰稿人，我那个时候常年在中央电视台给正大综艺写稿子，那时候都没有电脑哈，就是用手写稿子。 原来我小时候看的正大综艺也有您写的呀。 对对对，所以呢就说有时候那个我跟杨澜跟洛欣，我们几个说我们真是发小，我们差不多都是中央台的同工，我们都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在那儿，因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一直都在那里，就是呢我是撰稿嘛，然后杨澜主持嘛，就等于我们这个流水线是接着的嘛，大家就一直这样都一起长大的，随着中国的电视节目长大的。所以我那时候写过中央台的好多大片子，我还记得40周年的时候有一部叫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那个就是整整30年前，整整30年前，在1988年，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就开始在写这个片子，因为那是89年要播出的片子嘛。所以呢，越了解电视，就发现它活跃、新鲜，充满了澎湃的生命力，因为它要在田头啊，要在都市的脚手架下呀，要在实验室里啊，去记载每一个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然后呢他要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呈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而那种过于静态的生活其实又蹉跎了我的青春，我为什么不去更勇敢一点看这个现实呢？所以呢我备考大众传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施拉姆的经典理论。我后来在教书的时候也总是在这样讲哈，就施拉姆说大众传播有5个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就是监测环境，为大众发布生活的预警信号。第二一个呢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教你去认同社会。第三个是协理决策。到第四个第五个才是它的商业化功能和娱乐化功能。但是在中国呢，就改革开放之后，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功能是先被开发出来的。 对。 但是呢在80年代末、 就是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新闻哈，其实也没有现在的新闻频道这个体量，也没有现在新闻接近生活的这种真诚和勇敢。那时候的新闻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两张皮，时效滞后，然后大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得不到满足。其实你像我们就是四中出来这种特别主流的孩子，他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想，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行业更像他该有的样子去发展，就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特别希望新闻能够给大众知情权、话语权、零距离、面对面，就是新闻怎么样能够协理决策呢？ 监测环境呢？就是你学这些时候是热血沸腾的， 嗯， 这就是我为什么博士是考了大众传播。 嗯， 那其实人生在每一段上你走过的路都没有弯路可言。你像我20岁选择我学古典文学， 嗯， 那大家一开始说，哎呦，这么小年纪学先秦，这个好冷啊，怎么找工作呀？30岁我选择读大众传播，大家又反过来唉声叹气说，你看这孩子原来学的挺有学问的，怎么学电视这么一个没文化的这么一个行业。就我们家人经常说我后来学的东西没文化。后来我是40岁上百家讲坛， 嗯， 那么当我用大众传播的方式去激活先秦两汉经典的时候，我就终于觉得只要你肯于真诚的按自己的心愿去学点东西，它最后总有一天会形成化合反应，而不是一个学科的物理累积。我们说一个跟一个不搭界的时候，是你把它当物理组合，如果你肯用它做化合反应，那就是说古典文化为体，大众传播为用，在传播的渠道中完成古典文化的新的激活，而且以接受者为主导完成这种交流，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啊。 对，所以特别需要您这样跨界的人才是吧？ 对，其实当初没有那么想。我觉得呢，就像你问我说今年要做完什么我都不知道，今年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手里带的这些学生赶紧让他们都毕业，然后孩子在青春期多陪陪我妈，岁数都这么大了，就是我不能走太远。我看的其实都是眼前身边的，我是一个从来没有什么大计划的人，所以呢我看的就是这个时候我心在哪儿，我就好好的就做这个事儿。但是我就相信一点，只要你足够有诚意，那就是让你走过的路来回答，它终究可以化合反映到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上。人只要跟自己不耍心眼儿，跟别人不耍心眼儿，诚诚恳恳地把每一天都凭着良心给过好了，我觉得生活一定还是会给你一个挺好的结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北京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今天对话的是文化学者于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纵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今天请听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接下来请听本台主持人黄燕专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走过了校园中的漫漫求学路，于丹做了一件周围的人意料之中的事，当老师。同样是三尺讲台，2006年讲台搬到了大众传播平台，一下子全国观众都知道了于丹。那么他是否有曾想过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大众传播的典型案例呢？ 说实在的，我做事因为从来都没有预期，而且呢，我跟这个栏目就是大家结交已久，我是他们的策划呀，所以呢，当时呢我知道他们要讲《论语》，而且他们在全国已经筛选了好几轮了。然后我是作为策划，外卫老师那个时候就拿他们在全国筛选的一些人问我，你觉得就是哪个人讲的可以？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大众传播的这个博士已经毕业了嘛，我就会以传播学的方式来跟他讲。那个时候我做大学老师已经10几年了嘛，那我就会说，哎呦，这个老师学问很好，但是他逻辑性太强了，就是这种视频的表达特别故事化不够。所以大家当时也很困惑，说《论语》能讲故事吗？我说《论语》里有故事，因为我学先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讲诗作篇呐，然后讲这个孔子的一个观点跟当下可以讲哪个故事啊。所以我就老在给他们讲故事，就在看别人说这个在怎么。 其实给他们做示范哈。 对对对。后来有一天万位老师就说那你给我们录段样片，就是我们再来选人的时候让他们看看这怎么讲。我想不就是样片吗？所以我就从学校下了课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穿着我上班的衣服， 嗯， 我当时穿的就是一件那个半袖的西装，里面呢有一个那个带银色花纹的抹胸， 嗯， 那就是我平时上课穿的衣服。我想录样片嘛，我就连准备都没有，就上去就哇啦啦啦就讲下来了。 嗯， 其实我上台的时候，那摄像说：“老师，你带着几套衣服？” 嗯， 我说没带呀。他说你这个抹胸的花边闪 哦， 我说没衣服了，然后我就上卫生间呢，把衣服掉了个个儿 哦， 就把后头穿到了前头， 就后头那没有那个闪的银边 儿。对、 嗯， 所以现在播出的 《 论语心得》的第一讲、 嗯， 那个衣服是反着穿的，然后呢，现在《论语心得》那本书腰封上拍的那张照片， 嗯， 就是我上班去试样片的那件衣服，就是《论语心得》就这么诞生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随意的机缘。 嗯， 后来那个外卖老师说：“哎呀，就这样吧，就这期，因为我样片嘛，就整个笼统讲的时候，嗯、那就这一期就叫天地人之道了。 第一期， 对，就是第一期 啊、哦。 所以呢，那你都已经第一期了，你就接着讲完吧。 嗯、 我后来想，那就接着讲完吧，我就认真的备备课，我就把它给归成了七讲，因为正好是2006年的十一放假七天， 嗯， 我就归成了七个之道讲了。”讲完呢就回来教书吗？那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抱什么预期的。其实对好事和坏事我觉得都不要抱太多的那种迎接或者是害怕的心。菜根谭上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逝去而心随空。”风来疏竹，一阵风从竹林哗哗哗吹过去了，那竹子又不是留声机，过去就过去了，它不会留声的。雁渡寒潭，大雁飞过去了，那个潭水又不是照相机，过去了也不会留影。所以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一件事来需要迎接它，你的心就得全心全意的在这儿，你得把它做好。 嗯， 逝去而心随空，事儿做完了就得把心腾空，因为下一个事儿还会来的。所以任何的事情呢，叫做佛家上有一句话叫不迎不逆，就是过分的逢迎你期待值就会很高， 嗯， 过分的逆反你自己主观的这种愤怒就会很大。凡事不迎不逆，这个事情事来心始现，逝去心随空，一路就这样走就是了。 嗯，那么伴随着这个巨大的赞誉而来的也有一些质疑之声。其实呢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想追求完美的哈，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于丹老师，如果现在有机会让您再重新再来一遍的话，您还有没有什么觉得它需要更完美的地方呢？或者您想把它做得更加完美呢？ 其实如果说什么事情可以重来，我们一定会尽可能让它做得更好一些。 嗯， 但是我不承认有完美一说，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我们只可以说尽可能去做得更好一点。 是， 其实你看哈，像我们身边的这些绿植， 嗯， 你看这上面是有虫眼的，然后呢它有些地方你看它是有残缺的，那你一看残缺和虫眼儿，你就知道它是活的东西。你看现在有好多塑料做的竹子，塑料做的花，那都完美极了， 是， 那是连一点残损虫眼儿都没有。所谓完美，有的时候是不真实的，只有没有生命的东西才是最完美的。只要你还活着，哪有那么多完美呢？ 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些。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人不要跟完美较劲，就是你足够真诚就好。人无完人，做任何事情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总有遗憾。那别人跟你说了你就认了就完了呗。孔子也曾经说，他说他的学生颜回啊， 嗯， 就有俩优点，第一叫不迁怒， 嗯， 就自个儿错了我认账，我不能推到别人身上。第二叫不二过，就是我已经犯过一次这个错了，下回就没有了，我一定不会犯同样的错。我是觉得那我有什么样不对的地方你说出来，第一我认账，第二我下回尽量不犯了，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你要说从此你就杜绝错误了，我觉得谁的有生之年都不能杜绝错误， 但是你要足够诚恳地想，我接受，我尽可能地去防患于未然，你做到努力就行了，但是不必拿完美跟自己较劲。 这有一位网友，他叫蓝鼎鹤，他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是关于孩子的。他说现在的孩子呀，养尊处优，没有人生理想，或者是人生目标太功利了，您觉得家长需要纠正吗？ 哎呦，可不能这么一棍子打死孩子们啊！因为我的职业就是不断地面对孩子们。你想90年代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几岁，我面对的都是70后的学生，后来我面对80后的学生，后来我面对90后，现在我的学生是00后。所以呢，我的学生原来呢都管我叫姐，后来呢管我叫小姨，那现在有好多都喊妈妈的，我估计以后到他们叫姥姥叫奶奶的时候，我应该还在讲台上。也就是说我的年龄在长，但孩子们永远是孩子。我觉得永远不能否定说现在的孩子一下都不怎么样了，那有可能就说明我们的心态衰老了。而且呢，我们抱着这种心态你去教育孩子，那孩子根本不听你的。所以我是觉得要怎么样跟孩子学，然后跟他们沟通，我们做价值的这种比较。也不是说现在的孩子就都没有什么理想了或者怎么样，那你要跟他聊嘛。啊，比如说这个我跟我女儿这个沟通的时候哈，就有好多这样的例子。那个 TFBOYS 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哎呦，我一看那个我们家墙上全是那仨小男孩的照片，然后他的屏保全是那仨小孩，然后他成天戴个耳机，那耳机里全是这个小乐队的歌。然后呢我就跟他开玩笑，那时候大人不是老管 TFBOYS 叫逃粪男孩吗？就老说，哎呀，我说你那逃粪男孩有什么好的呀。然后我女儿特别严肃地问我说，妈妈，你真的知道 TF 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就给我问愣了，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组合应该是 The Flying Boys， 就是闪光男孩，就是男孩们在闪光。他说这个闪耀的闪光的哈是这个 TF。那他说，妈妈，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新的解释。他说 T 和 F， 这不就是我们那个考试中的 True and False， 就是对和 错。 他说我们在做题中永远在选择 T和 F， 就是对还是错。他说在我理解 TFBOYS 就是在正确与错误中学习判断、学习成长的男孩，所以这个组合的正确翻译叫做加油男孩。后来我就觉得 这个理解很有意思， 我后来跟他道歉，我说那是妈妈太无知了，我以后再也不嘲笑这个组合了。我说那个，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大人的成见哈。所以后来呢，我就觉得，当你愿意去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一定能教你一些新的观念。而我们跟学生更是这样，你天天都跟孩子在一起，其实你只能让他教你玩什么游戏，让他教你什么样的新歌，而不能说你就去否定他。 对。 那所以呢，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更有想法？你可以用比较的方式这么跟他聊嘛。比如有的时候我问我女儿在看什么书，她现在特别喜欢看各种魔幻的穿越的书， 现在小朋友都爱这样的书， 讲这些玄幻的东西多有意思。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们当时看的呢都是金庸的东西。她说所以我就带她看笑傲江湖。这样对比之后呢，她会跟我说，她说她还是觉得金庸写得好。那然后呢，我又会从金庸里面，比如说《笑傲江湖》，这个《笑傲江湖》之曲是怎么来的？这是取自《广陵散》的一段。《广陵散》是哪来的？是《世说新语》里的。然后他就会跟着看《世说新语》，就是你带着他的好奇心，一点一点的打开这些。那比如说，我老问他最近有什么新歌，他给我听他那些口水歌，他给我听他们听的童年，我就会跟他说，我听的是罗大佑的童年，调出来你就看这俩歌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你也可以让他去听一点爵士乐或者是古典的音乐，很多东西其实都在交流中。所以我特别想跟这个家长说呢，当你不把孩子放在你对立面的时候， 他才接纳你，只有他接纳你的时候，你才可以影响他。说教是不起作用的，言传身教，当一个家长自己有理想有志气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跟着你做。我们教育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三流的家长做保姆，二流的家长做教练，一流的家长做榜样。所以你如果去做榜样，而且跟他当朋友，那这个状态是最好的。你看梁启超有句名言，就是做家长的有趣味，教出来的孩子才有趣味，所以要与子女做朋友。大家现在都知道梁启超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呐，九个孩子个个都有自己的出息，都不复制父母，那就让他们成为自己嘛，你跟他做朋友嘛，鼓励他做有用的事，当有趣的人，一个有趣的人才活色生香，因为他有趣，他去做有用事情的时候，他才真 hold 得住。如果一个枯燥乏味成天抱怨的人，有用的事儿他也干不好。所以我觉得呢，家长跟孩子是一种共同成长。 于丹写过一本书叫《人生有梦不觉寒》，书中写道，所谓成长不是要从圆滑到伪善，而是在秉持一团真气里学会随缘。那么在时代发展中，在教育领域的耕耘也是随缘吗？ 其实这个书名啊，是来自于我喜欢的一联诗，叫做无计方知流光逝，有梦不觉人生寒。就没留下痕迹才知道时光已经流逝了，但人生只要有梦就不觉得寒冷哈。那你必须得随缘呀，因为外在的世界在变呀。 嗯， 那我很喜欢庄子里面说的一种境界哈，叫做外化而内不化。外化就是文化的化，就是呢，外在有什么样的时代的变化，你一定要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当别人都在用微信的时候，你也用微信，大家其实彼此才能够联络。当大家都过年的时候，你也得去走门串户的，你才表达一种礼节。这个事情你就不能说因为我自己清高我就避世，我就一切都不周转。我觉得必须要外化，就是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看见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那我家还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为了老小我都得外化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还得内不化，就是你内心有什么坚持，你总要有一些底线的东西是不能变的。不能因为科技手段能够让你更容易偷窃了你就去偷窃，让你能够去害人了你就去害人，就高科技的手段能够帮助你为所欲为，你就真的敢为所欲为吗？这个人的天良在哪儿，天理在哪儿，你就不怕人在做天在看吗？所以我觉得人的内不化就是你自己的坚守，外化就是跟时代的变化。所以我说的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中随缘，但保持一团真气。那个真气就是人还是简单点好，用简单去应对复杂，有时候很多问题反而能迎刃而解，用复杂去面对复杂，有时候就是一团乱麻。我觉得简单的东西有时候会更大气。你就说一团乱麻这个事儿哈，我当年在上硕士，就是在中文系风花雪月的小女生的时候哈，就遇到好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我那时候还当那个研究生会的主席，从人际关系啊，就好多事儿都不明白。然后我就去问过我们的一个博士的大师兄，我说你说一团乱麻，如果舍不得说把它给斩断，又实在解不开，那还有什么办法？他说你是没下过乡，我们这个知青都是用第三种办法，就是找更多的麻，把这个小麻结给搓进去，搓一根更长更粗的麻绳 啊， 那这个小的麻结就不当回事儿， 就不是个麻烦了。 对，他说当你拼命在解它或者要剁它的时候，就因为你只纠结于这个小，你搓一根粗麻绳不就完了吗？ 格局要放大一点。 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蛮影响我的价值观的，就是他让我知道呢，就是一团真气养大格局，人用简单善良去坚守住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不惧怕变化，然后跟着它发展，也没有那么多恐惧，也不给自己那么多妄念。因为人生好多痛苦就是想法太多办法太少， 要么就是少点想法，要么就是多点办法。 嗯， 这不就是一团真气随着这个时代往前走。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无聊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好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国学课、文化经典课比比皆是，文化消费的热情似乎前所未有的高涨。在新的环境下，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和教育，吕丹还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吗？ 对呀，其实我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做中国的母亲教育，做家教门风的教育。因为呢，教育好一个母亲就是几代门风。因为我们现在看见报纸上让人痛心疾首的都是妈妈去折腾去，有多少事儿是妈妈不通情达理啊。所以中国过去的女人哈，她不一定识文断字，但是她挺通情达理。你像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四字，她们自己没念过多少书，但是她会明白是非。我们现在呢，就是妈妈鼓动孩子去跟别人比，去跟老师闹，去打小抄，去做伪证，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社会的课程、学校的课程、各种补习的课程不是少了，而是很多了。但真少的是什么呢？是家风，就是家里的规矩，家里该做什么。所以呢，过去中国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15岁以后是大学，但8到15岁叫小学。过去小学做什么呢？就是要教孩子知应对洒扫进退之礼。应对就是大人怎么跟你说话，要知道搭个茬，要知道怎么答对是有礼貌。洒扫就是打扫卫生，做家务活。进退就是知进知退，该跟人怎么交往的时候得体有礼貌，遵循公共规则，不许在高铁飞机上大声喧哗，也不许跟别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做那么利己这样的一种行为，所有这些都是丢人的。所有这些事情，原来的孩子出门如果说不打招呼啊，不遵守规则呀，那大家会笑话家里没家教。 没错， 我现在特别希望把中国的家教门风恢复起来，不是说家教只在祠堂里，家教只在家族中。现在都市里这些家庭照样是可以有家教的。你看中国字写得好，这个家字头就这个宝盖头， 嗯， 下面一个女字， 嗯， 就是安吧。 对， 家中有女才是安，家里有一个好母亲，家教的底线就保住了。所以呢，我在近几年可能会一直致力于家教门风的呼吁，从教材到课程，面对母亲。因为我的身份既是一个教师，也是一个母亲，我自己上面也有母亲，就是怎么样能够影响母亲们，让家有一颗平常心，别老挑着孩子去跟人家争，跟人家抢，让自己学会一些自律，让这种价值教育更多一点，而不是说用知识教育取代一切。大概这就是我接下来几年一直要做的事情。 所以于老师其实也在不断的做研究，不断的在学习哈。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四十年求学梦。于老师，那么您觉得您的求学梦实现了吗？ 求学这件事情没有说什么时候叫实现。我妈90多岁了，她现在天天在家还在学呢。我妈自己还注册了一微信叫明亮，然后一天到晚的特别吵，就是希望我们看见什么帖子都给她。 嗯， 然后她就天天都在打开看。然后她呢是从报纸还在保持着简报的习惯。 嗯， 然后世界杯决赛她90多了自己上闹钟， 嗯， 非得要起来看。 哎，真棒哎。 啊，对，然后呢到中美贸易这个以后的走向会怎么样 也关注， 她就没有不关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求学梦这件事情没有说什么时候叫实现的。 嗯， 就是因为世界在变， 而且求学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多么高尚要承担多大的使命才求学，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学你就落伍，你要不学你都不知道当下怎么生活，你要不学你微信的朋友圈这么庞杂的信息你都没有判断力，所以求学这件事情还真是一辈子的事儿。 嗯，在不断的要学习哈，所以您也在不断的学习，从那时候的古典文学到后来的这个大众传播，再到现在您做的很多事，我相信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然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么刚才开头呢，您是用了一句诗来回望咱们这个改革开放这四十年，那么如果再让您用一首诗或者是一句诗来这个期待一下对于咱们国家这个教育今后的一个发展，您会用什么样的诗来形容呢？ 那如果说对未来的话， 是对未来的期许， 那我还是用李白的一句诗，叫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一句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象的诗。其实这首诗的题目叫行路难，其实他一直都在追问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就是人在现实中的探索到处都是岔道，都觉得自己太难走了，都是那种欲济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反正走哪条路都不通。他就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探索之后，他最后还是要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在就一定会好，因为自己会跟着这个希望向前走的。所以教育也罢，还有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只要你知道有那么一天长风破浪会有时，有那个时间在等着，那么你就把自己准备好吧。那因为你和这个时代大家一起往前走，总归要做一点事情。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访谈让大家认识到了，这就是于丹漫漫求学路，他听从内心的选择，职业道路上他抓住了时代的选择，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于丹的眼中总是带着笑意，可能是因为他的心底总有诗意吧。那么我们也特别希望于丹老师您能够继续在时代中诗意行走，传播更多传统文化的正能量。非常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天地人家国情，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节目的相关访谈详细内容，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我们将为您做及时推送。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一起来听听他的求学和成长故事，来感受祖国四十年的发展变化。稍后带给您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让我们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要在沙漠前头紧张，是好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数倍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范仲淹这个人大家比较熟悉，我们都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个句子应该说对中华民族的这个后来的人的影响啊是很大的。这是范仲淹，注意，以他一生人格的写照。范仲淹有儿子范纯仁，也做官，曾经在一次对皇帝奏折里边就说，他说我父亲临终的时候，就是整个啊弥留之际，就是口占这个什么，口占这个遗嘱的时候，又说到，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事情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然后范纯仁说，我呢也以先父的这种啊这种精神来做人。也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范仲淹这个人也绝对不是说说而已。这个人在整个的什么，在整个的这个宋代这个文化发展史上，宋代这个社会精神的演变上，他是一个什么 一个领袖人物。我们知道这个从晚唐残唐五代这个历史混乱王朝兴替的时候，伴随的是人的精神的这种坠落，乱世一定是精神乱了，所以士大夫无廉耻啊，蝇营狗苟，有话不敢说，两套是非，家里说一套，官场说一套。范仲淹在这方面啊，一身正气，整个的造就什么？造就这个代表宋代的这个士大夫精神方面，他是有特殊贡献的，乃至于对后来有重大影响。所以整个来说，这是个人格呀，千斤重的人格。所以他写这篇文章，这就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这种文字。但是呢，我们说作为一篇文章，范仲淹《岳阳楼记》大家都熟，他又不是那么沉闷的一个在道德人格上很严整的人。注意写文章有的时候说教其浓，但是这篇文章不是，它有很高的艺术性啊。来，我们来看这个作品。我们读这篇作品，我们的感受是好像是什么，作者登上了岳阳楼啊，然后想这个四时光景，然后产生激情的澎湃，然后说名言。但是呢，种种迹象表明范仲淹没有写，起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在岳阳楼。这是他的朋友，也就是这篇文章谈到的滕子京，给了他一张什么呢？洞庭晚秋图，然后请他写这篇记。这个文学家啊，你千万读文学你不能坐实了。鲁迅先生讲过，说文学家要有经验，但是不必有经历，这一点能力要没有就不能成文学家，虚构想象啊。所以这篇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看了这个图以后写的啊。但是我们感受他是好像他在那把酒临风啊，不是啊。好，我们来看正文，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这里边涉及到庆历四年，这是仁宗的年号，庆历。范仲淹庆历新政也发生在这个年头，是他用的纪年。滕子京这个人叫滕宗亮，他的名叫宗亮，字子京。古人称谓人总喜欢称字，朋友之间称字，称名太生分。谪守巴陵郡，谪，注意这个谪字就被贬了，到巴陵做太守，也就是洞庭湖所在。过了一年，越明年，就是过了一年，谪，注意这个谪字就被贬了，到巴陵做太守，也就是洞庭湖所在。过了一年，越明年，就是过了一年以后，政治兴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我们今天还在用这种词。于是就重修岳阳楼。岳阳楼这个楼在洞庭湖北侧，那么这个楼的出名不是从这儿开始，这个楼的出名是从唐代开始。 一幅滕子京赠予的洞庭晚秋图印出了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中国的文学家自古就有想象和构建文学意境的才能，范仲淹虽还没见到重修后的岳阳楼，可凭借这幅洞庭晚秋图和自身经验，一篇描绘岳阳楼风景的记文就应运而生，岳阳楼的盛景和盛名也由此留在世人的心中。 接着下面就是写景了。余官赴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余官赴巴陵盛状，我看，所以这个观呢，也有可能是看这个图，这儿很含蓄。我看巴陵的这个盛状，江山之美啊，它这个气象万千等等，但是前人说多了，已经说的不少了，我不再说了。接着说，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都异乎、啊、虽然他说不说，实际上前面说了一说，这儿呢还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把洞庭湖这个地理交通这个位置说了，但是更强调览物之情 得无异乎？也就是说，我下边写景不是为了写景，是要找这个意。所以下边就说到了：若复烟雨霏霏啊，连月不开，烟风入壕，浊浪排空，日星掩耀，山月潜行，商旅不行，强情急催。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寺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及，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说当我们阴天的时候，有风浪的时候，看这个洞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这就是主观啊，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实际上主观情感，我们一切景语皆情语。阴风怒号啊，浊浪排空，注意这都是有夸张，日星掩耀，山月潜行啊，这带有夸张色彩的，忧谗未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满目什么？满目萧然，写到了什么啊？薄雾冥冥，虎啸猿啼。注意这些景象，虎啸这种景象，洞庭湖未必有，但是他把它抓过来，营造这种景象，为的是跟下边对比。说在这样一个阴天的一个气候不好的啊这样一个情形下，登到这个楼上，它会引起了我们很多的消极情绪，我们的畏惧情绪，这个时候感极而悲，就会引起极度的悲伤。这个景象啊，这是它的负面描写。接着下面，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你看这多漂亮的句子，注意这句子，这是吸收了骈体文，有四句啊。你像波澜不惊啊，像上下天光，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对偶。你看岸芷对汀兰，这都属于过去骈体文的加法，把这些引到了他的文章里边。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这写洞庭湖是太好了。等到洞庭湖波光粼粼，一片宁静的时候，啊，满月照耀，啊，长烟一空，长烟就是云，皓月千里，多漂亮的景象！浮光跃金指波光，波光粼粼，里边有银色的，有金色的。这个时候，镜影沉璧，就是写那个月亮。人们在上在洞庭湖采藕啊，打鱼，鱼歌互打，你一声我一声，说这个时候怎么样？此乐何极？这有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登此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登上这个楼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什么朝廷的啊，朝廷啊，政治上个人名利的宠辱得失都可以忘掉。这个时候把酒临风，气息洋洋者矣。啊，两段对比着写，一段是看到洞庭湖波涛汹涌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把人的情绪弄得很低落，忧谗畏讥，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恐怖，战战兢兢。然后，洞庭湖又呈现它非常美丽的那一面的时候，人们又开始洋洋自得，宠辱皆忘，有点得意，这是真正是得意忘形啊。所以这两段文字对比，把人在自然面前，在自然的影，在自然景象的影响下的那种情绪的波动，非常鲜明的，甚至是突出的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个笔法，随着什么？随着所要描写的那个对现象在变化。写阴天下雨，写刮风，这注意他用的是很多啊，很多的这种消极的词，就是情感表现消极情感的词。写积极的时候，他又有一副这个什么？如诗如画的笔来描写，总而言之，在对比中突出人的情绪的变化。注意这儿，为下文实际上在做铺垫。 洞庭湖畔的巴陵胜状，在范仲淹的笔下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千人骚客的览物之情构成文章的主体。范仲淹将情景交融的写法运用到了极致。就艺术成就而论，这篇文章的造诣远远超出了单纯山水楼台的描写。范仲淹借此抒发的政治志向和理想，强有力地提升了他的境界。《岳阳楼记》整篇看似闲笔漫叙，实则大有深意。 把这人的情绪 按照老话说，喜怒哀乐，百德的情绪不外两端，一好一恶。我们看到阴天下雨，看到洞庭湖波涛汹涌，我们就哎呦，我们就消极情绪，就是恶的一方面。然后我们好，这是人的常情，也是一般人的情感。要点注意，就在于甩出这些一般人的情感来，突出下边，突出下边什么？说，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我曾经非常去求，也就是去摸索，去寻找，去体味古仁人，就是古代有仁者志向的人，他们的心，或异二者之为。他们可能跟这些人在洞庭湖上这些什么迁客骚人，这些什么商旅之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注意下面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才是他要强调的这个人。注意，这就是说，你看了阴天你就消极，看了晴天你就积极，你这种人，当然你是正常人，你不是坏人，但是你是一个气率智的人。按照孟子的话说，你是被情绪左右的人。但是范仲淹所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智率气，有人格坚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超乎什么？超乎这种啊，这种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波动的之上，有一个主心骨的人。所以这篇文章到这儿以后啊，开始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接着就是引申，说这种人怎么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际上这也是互文。接着就是引申，说这种人怎么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际上这也是互文形式，他居庙堂之上，忧其民也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忧其民也忧其君。这个都是互相映衬着啊，这就是中国人中国语在语言句法上的一个独特处。你不要片面理解，说在朝上班就把君主忘得干干净净，不是那个意思。那么是以是进以忧，退以忧。注意，这就是范仲淹的性格。进我生进了，忧贬退我，忧大政。这就是北宋士大夫主体精神、历史主体精神的一种展现。所以说啊，这儿就到了文章的腹地了。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没有乐，人整天忧，精神偏枯也要乐，但是一定是公事在前，私事在后。这就是什么？士大夫对得起国家应该。我们想往下看，说义为斯人，吾谁与归？说真是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要没有这种人，危就是假如没有这种人，我跟谁一起同路呢？我跟谁一起完成我们的人生？这归啊，有归去的意思，归去，趣味。所以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强调赞美了这种人。他没有说我，实际上范仲淹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认为有这样志向的人才是我，我愿意跟他结伴走完我们的人生。归去实际上带有价值追求，终极价就是一个人的活着为什么？这个归，归去也可以说一起去，有点目的地的意思，但是它是代表一种价值追求。所以这篇文章文辞好，它实际上是写景抒情议论三结合的一个文章。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它某种程度上它代表是北宋士大夫对精神建构的那种觉醒的一种宣言。它在这个精神史的价值上它挺有地位的。所以古代人呢，我们说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读书人影响大的有这么几篇文章。比如说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还有这篇《岳阳楼记》，这些都是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古典士大夫正的哪一方面啊？那种对国家有所坚诚的那种意志的文章。而另外，你文词上你揭屈聱牙的句子，大家就不喜欢。这个文章写景抒情，传颂非常广泛的一篇文章。我们要考察一个民族的这种具体考察它，比如说是关于士大夫这个精神状况，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它是个切口。另外啊，很有意思，范仲淹写文章忧，欧阳修也写了一篇文章《醉翁亭记》，怎么样？乐。后来苏东坡也写了一篇文章《赤壁赋》，不忧也不乐，亦忧亦乐。所以我说要选这个北宋选三篇文章，一定是《岳阳楼记》居首。好了，关于这个《岳阳楼记》呢，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时光秋色，大美中国，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就到这里了。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品读第六篇中华经典《渔家傲·秋思》。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16年9月15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址，刻堂前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小楼昨夜山溪里，风中烛火轻摇曳，不经意把自己交付回忆。我希望再相聚，却不知何处寻。总是这般迷离，机会不再来临，轻易让年华蹉跎失去。我期待有一天再相聚，珍惜风中烛火轻摇曳，不经意把自己交付回忆。我希望期待有一天再相聚。